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品味资讯早餐，计划精致生活。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点01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资讯早八点。各位早上好，我是江明。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15年的11月22号星期日，今天机动车牌尾号不限行，一起来了解一下有哪些资讯让我们一起关注。 第一部分新鲜资讯您将会听到，今天早晨北京迎来强降雪天气，我们将连线北京市气象台高级工程师为您介绍实时的降雪情况。 北京市公安局启动社会面高等级防控，全力确保首都治安秩序持续良好。 我国快递业将建设违法失信黑名单制度，2020年完成。 北京正在评估收取交通拥堵费政策。 大约在8点20分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今天北京迎来强降雪天气，旅游资讯为您推荐赏雪的好去处。 第52届台湾金马奖颁奖，冯小刚摘得最佳男主角奖项。 今天大约在8点40分，请听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为您介绍两位看起来很脆弱的女孩的故事，她们都患有脆骨病，她们身上都发生了哪些感人的故事呢？稍后我们一起关注。 今天继续互动环节，问题就是今天北京迎来强降雪天气，请问今天是什么节气呢？短信发送到10628821828，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将在回答正确的听众当中随机抽取一位，您将获得印有北京新闻广播标志的旅行杯一个，欢迎大家积极参与。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资讯早八点，新鲜每一天。加持江宁，早上8点钟为您介绍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好，报告资讯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有大雪，西部、北部地区部分地区是暴雪。白天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80%。 今天夜间偏东风转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95%。 今天傍晚时间天气是阴有雪，偏东风2-3级，气温是-1摄氏度到-2摄氏度。 今天白天城六区首要污染物为细颗粒物，空气质量指数是55到75，空气质量级别为良。 另外，北京市气象台在今天的7点45分发布了道路结冰黄色预警信号。目前呢，北京已经出现降雪天气，预计到22号夜间仍有降雪，地表温度将低于0摄氏度，容易形成道路结冰，请您注意交通安全。好，我们来进入今天的新鲜资讯。头条资讯，我们还是来关注天气。那么昨天跟大家爽约的大雪，今天终于跟大家见面了。那么根据北京市气象台官方微博气象北京最新的消息显示，今天早晨开始呢，北京市自南向北陆续出现了降雪天气。 截至目前，我们并没有拿到相关的降雪数据，稍后的天气连线我们将会邀请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为您带来详细解读。 降雪导致路面湿滑，那么北京市交管部门也提示广大司机朋友，雪地开车要注意减速慢行，注意保持安全距离，时刻注意前方的车辆和路口路侧的行人，遇到有情况要及时采取安全措施，以防止发生交通事故。 交警提示说呢，雪天尽量不超车，如果需要超车变更车道，千万不要急打方向盘，缓慢驶出冰辙之后再超过去。 同时在能见度方面，目前北京大部分地区的能见度是在3到7公里，能见度是比较差的，那么受降雪天气影响，道路湿滑要特别注意交通安全。 这里也是提醒司机朋友要及时的了解路况信息，掌握恶劣天气交通管制信息，绕行交通管制路段，以免耽误出行时间。 在高速公路方面，目前呢，北京交警官方微博在今天早上的6:50发布了消息，显示受到天津河北天气和路况的影响，北京管辖的部分高速公路采取了封路措施。 具体来看，京津高速台湖收费站到世界出京方向，京沪高速大洋方收费站到世界的出京方向，京平高速下各庄到世界出京方向，京哈高速白鹿到世界的双向，京昆高速张方到世界的出京方向，还有京港澳高速琉璃河到世界的出京方向，以上路段呢都是采取了封路措施，也请司机朋友多注意安全。 是因为这次降雪周期比较长，那么首都机场也提醒广大旅客要关注天气变化，及时和所乘飞机的航空公司取得联系，掌握航班动态，避免因为天气原因影响您的出行。 目前我们还没有拿到有没有航班受影响的相关数据，那这里呢也为您介绍一下首都机场24小时的客服电话是96158，如果有航班信息咨询，您可以拨打这部电话。 再来自北京市扫雪铲冰指挥部的消息说呢，为了应对这一轮强降雪过程，北京全市各作业单位的4000多名作业人员和5800多台设备，从19号起就处于备勤状态，遇到雪情之后能够随时投入到扫雪铲冰作业，保证在降雪后2小时之内达到雪中道路畅通，雪后道路及时清理。 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报道，今年扫雪铲冰仍然是以机械作业为主，融雪剂融雪为辅，全市141处重点道路和重点区域禁止使用融雪剂，这些区域呢包括长安街、西直门北大街、金融大街等道路，以便以及便道和行人步道。 北京市扫雪铲冰指挥部也呼吁各商户履行门前三包的职责，及时清理自己门前积雪，同时也提醒开车出行的朋友，路上如果遇到扫雪作业车辆，请尽量让行。 公共交通方面来关注一下，北京公交集团发布消息称，截至今天早上7:30，公交集团受这次雨雪的影响，线路有14条，其中停驶了11条，区间2条，绕行甩站1条，大多都是连接城区和郊区的线路，包括880路、898路和899等线路。 为了保障市民乘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北京公交集团之前表示，250辆公交机动车已经就位，随时可以上路运营。 地铁也将会视客流情况加开临客，同时由4100名交通人组成的扫雪铲冰队伍已经集结，随时应对强降雪天气。 好，早上的8:08，现在啊，估计很多朋友拉开窗帘就能够看到白雪皑皑了。昨天说好的大雪呢，今天啊稍微迟到了一些。那么这里呢，也就究竟为什么大雪会迟到，给您做一个解释啊。我们据了解呢，从气象角度来说，下雪需要三大条件：一是水汽，二是动力抬升，第三呢就是低温。 是，那其中呢，这个水汽是下雪的基础，但北京是典型的季风气候，冬季多西北风，空气非常干燥，所以北京冬季降雪本身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儿。不过呢，北京东边就是渤海，当出现东风的时候呀，可以把潮湿的空气输送到北京，加上西边地形的阻挡，有利于输气水汽的聚集，形成降雪。 在动力抬升上呢，北京的地形是利弊都有，当出现东风的时候，在西部山区地形就起了聚集并抬升水汽的积极作用，但是当冷空气从西边过来的时候呢，地形起了负面作用，北京西部的山区地形就阻挡了地面冷空气的前进。 当有了水汽和动力条件之后，下雪还得气温够低，这样在高空形成的冰雪直到落地之前才不会融化，保留雪的模样。北京的初雪常常就是卡在了气温的1摄氏度的变化当中。 那么今天啊，条件成熟，北京市终于迎来了 很多市民等待几天的大雪天气啊。那么有关今天降雪的情况呢，我们马上连线北京市气象台高级工程师郭建兴。郭工您好。 哎，你好，佳宁。 今天这城区的降雪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目前降雪量是怎样的呢？ 从这个今天这个降雪呢，是从凌晨四点多开始，是从南向北，这个目前呢正在陆续的出现这个降雪天气。那么到目前为止啊，只有延庆和大兴还没有报告有出现这个降雪，或者说可能是还不太明显。那么其他绝大部分地区呢，以及这个城区，目前这个降雪量都出现了降雪，而且降雪量是在0.几到1-2毫米。有些地方稍微明显一点，有些地方是0.几毫米。不过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呢，未来这个1-2个小时啊，全市都会出现这个降雪天气，并且呢，今天白天这个降雪是会越来越大。这个最大就是最明显啊，雪片最大呀，最密集的这个时间段应该出现在今天中午前后，那么它到今天晚上后半夜，也就是明天早晨的6点前后结束。那么整个降雪天气过程，咱们预计大部分地区呢是一个大雪的量级。这个大雪的量级呢，咱们标准是这样定的，就是24个小时这个降雪，把这个雪化成水，然后测量以后呢，有5毫米以上就是一个大雪的量级了。这是咱们这个城区以及大部分地区是一个5毫米以上的一个大雪量级。那么西部和北部的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10毫米以上的这个暴雪。这是关于今天的一个降雪的情况。 啊，确实是一个大雪到暴雪的量级啊。 对，是这样的。 而且持续到明天的早上哈。 明天早上6点钟前后结束。 那这样个积雪可能会达到怎样的深度呢？ 这个积雪是现在这样的积雪呢，因为它是有它的根据它的雪的含雪量啊等等这个不同啊。它这个是在变化中，一般情况下我们会认为呢，就是说它有1毫米的雨量，它就有1厘米的这个积雪深度，这是一个这个一般的意义上来说。但是呢有时候呢它是会就是说比如说是1毫米的降雨，它也可能只有0.7厘米，就是个0.7厘米的这个，就是说是它的7倍或者是10倍，这个这么一个区间变化。也就是说我们可能说如果说我们5毫米的话是个大雪的话，它可能积雪深度就是5厘米 啊， 这么一个厚度啊，大概是这样。 对，这个积雪的厚度和这个温度也是很有关联的啊。 对，是这样的。像咱们城区吧，它这个现在目前这个路面上呢都还是水，它这个雪下到这个地上以后它不容易积起来，但是呢大家可以看到车上啊，这个树叶上啊等等都已经开始挂着这个雪片了，已经是出现了积雪了 啊。那郭工，今天这个市区的气温可能是怎样一个状态呢？ 今天这个气温是这样的，今天早晨南郊观它的最低气温呢是-0.3度，这是今年入冬以来第一次降到零下。而且今天白天这个气温会越来越低，这个预计白天的最高气温是在-1度左右，天气还是比较冷的。这样的话就是一方面就是降雪会造成这个道路结冰，咱们市气象台在7:45的时候呢已经发布了一个道路结冰的黄色预警信号。这样的话要请大家注意减少出行，并且要特别注意这个人员的摔伤，比如说要有可能不在意就骑自行车啊，走路这个不小心这个摔伤啊等等这些问题。另外就是车辆的话，由于侧滑呀打滑呀，容易造成这个交通事故，只要预防这些东西的这些情况的发生。另一方面呢就是要注意保暖，同时呢有使用这个燃煤取暖的朋友还要特别注意预防这个一氧化碳的中毒，是这样的，江宁。 好的，感谢郭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 好，再见。 好，我们插播一条有关路况。另据北京交警的最新消息呢，受降雪天气以及路面结冰等情况的影响，目前天津、河北境内的高速公路是全线封闭，请司机朋友多加注意。 说到降雪啊，那么今天呢，其实是24节气当中的小雪节气。在今天晚上的11:25，我国北方就迎来小雪节气了。 是这个小雪节气赶上北京的大雪天气倒是挺巧的。气象专家表示，每年小雪节气前后，冷空气都会非常的活跃，给全国多处带来大风降温和雨雪天气，公众要注意防寒保暖，防止感冒等疾病的发生。 在小雪节气过后呢，气候干燥，天气是阴冷晦暗，专家建议大家要保持好心情，多参加各种活动，多晒太阳，多听舒缓的音乐。在饮食调理上可以多吃一些菠菜、猕猴桃、橘子等等，因为这些食物当中都含有叶酸，可以帮助抵抗抑郁。 早上的8:14，这里是加持和江宁正在为您直播的资讯早八点，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那么从现在起，北京市公安局启动社会面高等级防控方案。 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报道，按照市委市政府和公安部的工作要求，市公安局将全面提升社会面和重点地区的防控等级，在重点时段、重点地区、重点部位加大街面警力的投入，全面落实各项安保措施，确保首都治安持续良好。 此外，武警、特警、巡警进一步加强重点地区敏感部位的定点值守、武装震慑，加强一分钟处置点位设置，做好力量、装备、器材准备，确保一旦有事能够快速响应，高效稳妥处置。 好，我们再来关注，我国将会建立快递业违法失信黑名单制度。近日，国家邮政局表示，我国将在2020年完成快递业信用体系的建设工作。 根据统计呢，截至今年10月，12305邮政行业消费者申诉电话和申诉网站共受理消费者申诉近7件，其中涉及快递业务的问题占到申诉量的96.8%。申诉比较集中的问题是投递服务延误和丢失短少问题。 国家邮政局这次明确提出建立违法失信黑名单。中国快递协会原副秘书长邵忠林介绍说，这将督促快递企业提高服务质量，确保消费者满意。 好，我们再来关注交通出行方面，北京正在评估收取交通拥堵费政策。 新华时报报道说，近日北京第一个交通节能减排实验室落成，实验室将会通过构建交通能耗仿真模型，为北京的交通决策提供数据支持和效果评估。 此前呢，北京曾经提出通过收取交通拥堵费的方式来减少中心城区的车流量。 此外，在这个实验室里，模拟车辆能为纠正司机不良的行为习惯提供帮助。在模拟行车当中呢，模拟车辆可以记录驾驶员所有不良的驾驶习惯，同时也是提醒驾驶员来纠正。 还是有关交通。那么今年年底，北京地铁的1号线部分车站将会试点安装屏蔽门。 来自北京地铁运营公司的消息说，目前地铁1号线、2号线接触轨改移工程已经启动了，预计将会于2016年上半年完工。今年年底，1号线将会有部分车站作为试点来安装屏蔽门，2条线屏蔽门的正式投入使用，预计要等到2017年。 目前北京还没有安装屏蔽门的车站都分布在1号线和2号线，分别有23座和18座车站。41座车站呢会加装大约1.5米高的屏蔽门，类似于八通线已经安装的屏蔽门。 好，以上消息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新京报、京华时报、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康立波为您编辑的。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路况。 走全国29省高速缴费不停车，就办中国银行速通卡，年内申办无需预存现金，便可获赠价值400元车贷电子标签。畅享京津冀地区通行费95折优惠，详询中国银行4006695566。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哟，今儿谁生日啊？请吃蛋糕。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请你吃蛋糕。11月底前到西魏投保车主成功测算保费，就送蛋糕分享装，快打电话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路面情况。目前全市的路网交通指数为1.5，属于畅通。另外呢，北京市气象台在今天的7:45发布了道路结冰黄色预警信号。目前北京出现了降雪天气，预计到今天夜间还有降雪，地表温度将低于0摄氏度，容易形成道路结冰，请您特别注意交通安全。 是，那么一小段广告之后呢，将会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今天北京将会迎来强降雪天气，旅游资讯为您推荐赏雪好去处。 第52届台湾金马奖颁奖，冯小刚摘得最佳男主角奖项。 继续今天的互动环节，问题就是今天北京迎来强降雪天气，请问今天是什么节气呢？您可以发送短信到10628821828，节目结束之前，我们将在回答正确的听众当中随机抽取一位，您将获得印有北京新闻广播标志的旅行杯一个，欢迎大家积极参与。 好，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见。 1.6，1.6，月息低至1.6，房产汽车抵押贷款急用钱就找宝瑞工，宝瑞工点的行，20年品牌，专业保障，6894-6688。 安全也包括您所呼吸的空气。沃尔沃 XC60 独有的清洁驾驶舱，为您量身打造专属健康空间。现在购车送购置税及店内全险，贵宾热线400-678-1200。 感恩节，新燕纱帽约您一起感恩，51种品牌联袂酬宾，中韩精品展火热启动，更有小黄人、大白等卡通明星在周末现场派送惊喜，回报父母，感恩知己，就在金源新燕纱帽。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听听 FM， 哇哦，全世界的广播这儿都有。 感受北京的呼吸，把握都市的脉搏，从早晨开始的每一天，带给你精彩的瞬间，生活添色彩，在每个清晨中伴着你。北京的资讯早餐。 早八点，欢迎继续收听。 资讯早八点，新鲜每一天，旅游资讯。 好，早上的8:21，这里是加持和江宁正在为您直播的资讯早八点。那么旅游资讯啊，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大雪今天降下了，恰逢周末，赏雪呢会成为很多市民的重要安排。那么旅游资讯先为您推荐几个城区赏雪的好去处。 首先就是故宫了，很多摄影爱好者特别喜欢在下雪天游览故宫，映着红墙黄瓦拍出的白雪会显得非常漂亮。 没错，那么出了故宫啊，您还可以到景山公园登上万春亭，俯瞰雪后的紫禁城。万春亭位于景山中峰，更是北京中轴线的自然制高点，在这里可以感受到中轴线的魅力，俯瞰雪后的紫禁城全貌，美景和壮观是尽收眼底。 景山公园往西便是北海公园了，湖面映着白塔，五彩琉璃瓦再搭配着散落的雪花，就像是一幅天然山水画卷。同时呢，北海啊正在举行菊花展，雪后盛开更显得灵动，展览时间是到11月25号。 还有一个赏雪的好去处是颐和园，园内亭台楼阁比较多，您在这里可以欣赏雪后皇家园林的美景。目前去颐和园、德和园半戏楼内还能欣赏到雪域藏针、西藏罗布林卡文物精品展，打算去的朋友啊，别忘去看了一眼。 在颐和园附近，北京植物园也是值得一去的赏雪好去处。进入植物园，周围的青山植被覆盖着白雪，蜿蜒的栈道穿行于树木之间，雪中漫步在樱桃沟，犹如置身仙野，感受自然野趣。 北京市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张明介绍说，昨夜今晨的降雪呢，基本上都是湿雪，干雪和湿雪最大的区别在于含水量。通常来说，湿雪含水量更大，重量也更重一些，容易形成积雪。 据了解呢，粘人的湿雪可以说是打雪仗的标配了。湿雪粘性大，容易成团，堆雪人、团雪球是再合适不过了。 说到降雪天啊，再给您分享一条提示：昨天北京周边的山区降雪量很大，积雪清理呢需要一段时间，建议您在周末尽量减少自驾车出行，尤其在郊区山间行车，一定要注意控制好车速。 近日，3位50岁左右的游客攀爬怀柔大水峪村后山，因为山中起雾下雨迷失了方向，后来呢消防队员经过长达12个小时的搜索救援，终于把被困人员成功的救下山。 消防队员提醒，野山脉和野长城地段的山势险峻，尤其在冬季的雨雪天，出现迷路摔伤的可能性比较大，希望广大市民不要胡乱攀爬，避免不必要的生命财产损失。 好，继续来浏览旅游资讯。12月2号，故宫将会邀请现役军人和公安民警免费游览。从昨天起，军人和民警可以登录故宫博物院门票预售系统进行网上预约。 预约实行实名制，本人只能申请一张门票。免费开放日当天呢，申请人可以持本人的2代身份证和相关的职业证件，这两者是缺一不可。在午门西侧的检票口预约通道验证之后，就能够入园参观。 再来关注，从12月10号起，国航将会开通北京飞往奥克兰的直飞航线。 据介绍，北京奥克兰航线的航班号是 CA783-784， 每周是七班。航线在运营初期采用空客 A330-200 机型来直飞。 数据显示呢，目前中国是新西兰的第二大客源国，通过与国航的合作将会共同开发市场。北京到奥克兰的新航线的开通将为游客们带来更多的便利。 资讯早八点，新鲜每一天，文化娱乐资讯。 文化娱乐资讯啊，我们先来说一说广州恒大再次在亚冠夺冠。在昨晚进行的亚冠联赛决赛第二回合比赛当中，广州恒大队坐镇天河体育场，凭借埃尔克森的进球，1-0战胜阿联酋的阿赫利队，以2-0的比分第二次捧起了亚冠奖杯。 2013年同样是亚冠决赛的第二回合，同样是在天河体育场，埃尔克森以一粒宝贵的进球帮助恒大首次登顶。两年之后，经历了伤病与进球荒的巴西人再次在关键时刻时建功。全场比赛第54分钟，他以一个博格坎普式的优雅转身，人球分过后，外脚被清波一气呵成，助恒大再次称王。 赛后，新华社发表评论认为，又是恒大在国足的低迷当中，让球迷再次尝到胜利的欢乐。3年2次登顶亚洲之巅，这是广州恒大的胜利，也是中国职业足球的胜利，也是属于中国足球的难得的荣耀时刻。 文艺资讯，咱们再来关注一下，昨天晚上第52届台湾金马奖的颁奖典礼举行，冯小刚获奖了。不过呀，他这次获得可不是最佳导演奖，而是最佳男主角。 新京报报道说，著名导演冯小刚凭借电影《老炮儿》霸气十足的六爷一角，击败了邓超、郭富城、李红旗、董子健等强劲对手，斩获最佳男主角。 而影后奖项呢，则是爆冷由林嘉欣摘得。早在2002年，林嘉欣就曾经凭借着《男人40》获得过第39届台湾金马奖最佳女配角和最佳新演员奖。这次呢，她获奖的电影叫做《百日告别》。 此外，刺客聂隐娘获得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在内的5项大奖，成为本届金马奖的最大赢家。 好的，北京时间早上的8:26，听众朋友，以上资讯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北京晚报、法制晚报、京华时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康立波为您编辑的。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天气资讯。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具体天气情况。那么今天白天阴有大雪，西部北部部分地区暴雪，白天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0.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80%。 今天夜间偏东风转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0.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今天傍晚时间天气是阴有雪，偏东风2-3级，气温是-0.1到-0.2摄氏度。 今天白天城六区首要污染物为细颗粒物，空气质量指数是55到75，空气质量级别为良。 今天的登山气象指数为5，不适宜登山。 今天的洗车指数呢，预计今天本市有降雪天气，洗车气象指数是4，不适宜踩洗车辆。 好，我们接下来一起进入到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首先为您介绍的是一位女孩，叫王艺欧。她虽然患有脆骨病，但是她却为了可爱的病友四处奔波，用瘦小的肩膀扛起这副重担。马上一起来认识这位不向命运低头的强者。 走进瓷娃娃关怀协会的办公室，我终于见到了这个娇小可爱的女孩，28岁的协会会长王艺欧。我小心翼翼地和她握手，并被她那双漂亮的蓝色眼睛吸引住。蓝色巩膜，这也是脆骨病患者的典型特征之一。 其实它是有几个就是外表上的一个判断的特征，就是眼白部分是会有那种淡淡的蓝色，就巩膜发蓝。然后还有一个就有的脸型会是三角脸，下巴比较尖，鸡胸，身材比较矮小，四肢比较弯曲。 脆骨病也叫做成骨不全症，患者的身体就像是易碎的瓷器，所以他们也被叫做瓷娃娃。瓷娃娃王艺欧出生在山东的一个普通工薪家庭，1岁半时他第一次骨折，到16岁一共骨折了6次，但他的病情还算是轻的。很多瓷娃娃在成长过程中都要经历几十次甚至上百次骨折。艺欧指着办公室墙上挂的照片告诉我，想要了解瓷娃娃可以先看看他们画的画。 当时就全国有20个瓷娃娃，然后画了一些很简单的颜色很鲜艳的蜡笔画，都是表现了他们的梦想，有的会画自己长着小翅膀在飞，然后有的会画的是那个天使递给他一根骨头，然后他就接住那个骨头，他就觉得我接住骨头我就强壮了嘛，就画的都是自己的一些很好的一些愿望，还有画着自己背着小书包上学啊什么的。 2008年的瓷娃娃画展是瓷娃娃关怀协会成立后办的第一个活动。EO说，全国估计有10万个瓷娃娃，但很多人都不了解他们，有的瓷娃娃自己也不知道还有和他一样的孩子，所以后来他们又办了一个瓷娃娃全国病人大会。从墙上挂的照片来看，这真是一群快乐的孩子。 当时全国各地来了有200个瓷娃娃和家长，很多孩子都是第一次就是来北京，有的在家里面都很少出门的，来了之后都特别兴奋，因为像很多瓷娃娃其实他在家里面都会自卑啊，但是在这个大会这儿，因为也是来了社会各界的好多的爱心人士嘛，都特别喜欢他们，然后没有人讲他们不好看，没有人讲他们哎怎么这么奇怪呀，都是讲哎呀真可爱真漂亮真聪明，就夸这些孩子。其实在那个环境里面，其实就是像瓷娃娃他不会觉得我是瓷娃娃是一个不好的事儿，反而他会觉得大家都想做瓷娃娃，都觉得瓷娃娃是一个很积极很阳光的一个形象，就这种小的环境其实是就比较容易去营造的，但是社会上这种大的这种氛围的营造就可能说需要我们做更多的工作。 2年前 EO 就是抱着这样的愿望辞掉稳定的工作，发起成立了这个瓷娃娃关怀协会，也因为这件事儿，父母感到非常欣慰。他们原以为永远也长不大永远需要加倍保护的那个孩子，竟然用他瘦小的肩膀勇敢地承担起了关爱别人的责任。 当时我妈妈就讲说，要是你小时候有你说的这样的一个机构的话，那我们那时候不用说整天带着你全国到处去看找医生看，然后都告诉我们孩子不能治了，我们当时那种绝望说那就不会了，然后我爸爸还要做志愿者什么的。 现在协会大约有400个志愿者，全职工作人员有8个，其中4个是罕见病患者。 EO 说，患者更能了解患者的需要，因为他经历过，所以他理解一个家庭如果有一个瓷娃娃就很难再过上正常的生活。 我们真的是想做更多的事情，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做的哪一件事情就会让一些家长让一些孩子让他们有坚持下去的一种力量。山东那是微山县的嘛，一个妈妈，她有一次就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就特别激动，就说哎呀，她说我收到2期瓷娃娃期刊了，说以前我们村其他的那些人都劝我说你这孩子就别养了，说整天骨折整天骨折肯定长不大的，你养也没有用。然后她说我看了期刊之后，她说我看到人家其他的孩子比我们孩子都厉害的还有呢，说人家的妈妈都没放弃都那么努力，她说我干嘛要放弃啊，她说我一定要照顾好孩子，一定要让他上学。 协会有一句口号是 EO 常挂在嘴边的，他总是说还好我们的爱不脆弱。在那间小小的办公室里看到他们努力工作的样子，我也理解了他们做所有的事情都是想告诉瓷娃娃的父母应该怎样把这些孩子抚养成人，告诉人们应该怎样对待这些孩子，告诉这些孩子们你们的生活仍然是有希望的，但希望不是凭空产生的，它需要我们付出更多的爱，有更多的实际行动。 我爸爸妈妈从来没有在我面前说哎呀你得了这个病了你怎么怎么样啊，就是我有多辛苦啊我多不容易啊，就我爸妈从来没有给过我这种信息。我爸爸就爱给我买书，反正就记得小时候看了好多那种名著，就是什么钢铁侠面城之类的那一类书。 EO 庆幸自己带着这样脆弱的身体还能够完成大学学业，大部分瓷娃娃都没有像他这样的机会。其实脆骨病并不会影响人心智的成长，瓷娃娃都向往能有一个正常的人生。 EO 给我讲了一个例子，19岁的北京男孩小磊在他出生第2天就骨折了，之后的19年他一直卧床不起， 但他从来没有放弃。 当时那个小磊就经常会跟我在 QQ 上留言，他说姐，我想学一门手艺，想以后养活自己。然后我说你想学什么呀？他说那个我想学电脑设计。他说我虽然躺着，但是我那个我能设计一些广告啊什么的，也能赚钱。然后后来我们就给安排一志愿者，然后教他那个 Photoshop。然后后来他又给我留言说，姐姐，那个我特别喜欢一小女孩，协会能不能给那个介绍对象之类的。我说以后吧。这个 关怀协会一共联系到了1000个有瓷娃娃的家庭，现在这些孩子就在协会这个大家庭里互相交流，互相鼓励。但是仅有这些仍然是不够的，也有关心的不仅是像他这样的瓷娃娃，还有所有的罕见病患者。 你像有的时候家长也都会讲说，我们不可能照顾孩子一辈子，但是制度可以。其实像我们现在在做的工作，我们能够救助一个两个一千个一万个都是很有限的，但是如果国家能够出台这样的政策的话，那受益的就是每一个罕见病的患者，就这样其实是对这个群体最有利的。 密封的门窗，太坚固的墙，不动苦涩，只因妈妈给的都是糖。小小的胸膛，厚厚的力量，相信总有一天，恩怨望回发光。足够的信心，配上 水。好，那么听完王友欧的故事呢，我们进一小段路况和广告，来关注目前北京路面上的交通状况。 路况信息。 福是998，福是598，买人保直销车险送免费保养，真的不花钱，机油、机滤、工时费全免，上门保养、到店保养任你选。 人保直销车险，轻松保，简单养。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腰痛、尿后余力，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65150023号为您服务，请输入需求。 我开了家新餐厅，希望让京城年轻人多多来消费，宣传预算100000。 您好，请阅读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为您设计的整合营销方案。 哇，这个方案有创意，性价比高，适合我。 感谢您的支持，拨打00065150023，65150023。 联系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告诉我们您的需求，我们为您的企业量身打造整合营销方案。 这里是路况资讯。 好，接下来有请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中心的值班编辑张瑞娟为您提供最新的路况分析。瑞娟你好。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今天早晨呢就是一个大雪纷飞的一个早晨，所以路上的情况也不是那么的好。虽然到现在呢全市路网的交通指数还停留在2以下，也就是说全市路网还是处于畅通级别，但是从这个线圈图上总体来看呢，很多路段包括二环、三环、四环的这个环路上都是黄色路段。这不是由于车多，而是因为就是在雪天呢大家行驶的速度相对较慢，而且呢路面上有一些结冰的地方，所以更使得大家在开车的时候比较小心，所以这个路况也不是那么的好。需要提示大家，这种路况呢特别容易发生事故。那么今天早间在南四环刘湘桥区就接连发生了4起事故，所以现在呢南四环刘湘桥区这个位置处于拥堵状态。虽然事故已经处理完了，但是后方积压的车也比较多。另外需要提示大家的呢，就是东部城区的京通快速现在进出京双方向都是从这个八里桥收费站到大望路这个地方是双向车多。还有需要提示大家，就是在早间的时候呢也是受降雪影响，北京管界内的多条高速是采取了临时封闭措施，像京津高速台湖收费站到世界，也就是北京市的边界出京方向，京沪高速大洋房收费站到世界的出京方向，京平高速下个庄到世界的出京方向，以及京哈高速白鹿到世界的双方向，京新 京新高速黑龙庙到世界的出行方向以上呢都是采取了封闭措施。那么根据天气预报显示呢，今天这个降雪可能会持续全天，所以说这个高速封闭的措施可能也会持续的时间比较强，比较长，所以请大家有一个心理准备。好的，主持人。 嗯，好，非常感谢瑞娟带来的最新路况分析，是由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中心为您提供的。我们下面继续来听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 嗯，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百姓生活故事的精彩回顾。崔莹身患脆骨病，甚至呢大声说话呀都会骨折，但是她从来没有放弃，她的心呢就像水晶一样纯净地追求自己的理想。来听一下她的故事。 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 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叫崔莹的女孩，也有很多人呢叫她玻璃女孩，这好像是一个很好听的名字，但是对于崔莹来说却是一种难以承受的病痛。崔莹，你今年多大了？ 我19岁。 19岁？ 对。 但是你的个子好像很矮。 嗯，是的，我只有1米多一点。 是因为什么病导致的呢？ 嗯，就是因为我的这个脆骨病。脆骨病学名上应该称作是先天性成骨不全，它是一种就是从生下来以后就骨头十分的脆弱，稍微一碰就可能骨折，而且在成长的过程中会有无数次的骨折，所以就会导致身体各方面的发育什么的都很不正常。 所以有的人叫你玻璃女孩哈。 通常得这种病的人都是被称为玻璃人的。 得了脆骨病的人就会像玻璃一样易碎，这一点不夸张。崔莹的妈妈跟我们说， 有时候吧大声说句话他都能骨折，所以照顾他就是真是小心翼翼的。有一次就是一高兴哈、一乐，大声说了一句话叫一声妈，就结果呢那块就裂了。 从2岁多起，崔莹就不断地出现骨折，以至于后来呢他只能在自己的卧房内活动，哪儿也不敢去。慢慢的，崔莹就像被囚禁的鸟一样，只能隔着窗户看看外面的世界。你的那个活动范围就在这个卧室里边。 对。 那你平时在家都干什么呢？ 看看书，看看电视，然后经常就是望着窗外发呆。看着别的小朋友都背着书包上学，在一群两一伙的一块嘻嘻闹闹的上学的路上，我就觉得挺失落的。 6岁的时候，崔莹彻底的失去了行走的能力，双腿被固定在了石膏板中。那段时间，崔莹的脾气很不好， 极端的烦躁，对任何事情都很急躁吧，然后火气也很大，冲所有人都发火。 那个时候，妈妈觉得这个崔莹是不是像一个炸药包一样，不敢去轻易的触碰她。 对，肯定的。但是呢，我们呢，因为他已经这样，他又没处发泄去，只能跟我们来嚷嚷，我们也都理解他。 那个时候，父母每天都忙着到处寻医问药，他们真不想看着自己心爱的女儿这么痛苦下去。 甭管是在电视上、广播上，或者报纸上看见哪儿稍微有一点希望哈，我们都去给他去问去。但是呢，每次都是大夫姐就说没治这种病，有一点希望我们都挺高兴的去的。还是没法治， 试遍了各种药方，但是崔莹的情况好像越来越糟糕，生命似乎并不眷顾这个女孩。然而庆幸的是，崔莹并没有放弃自己，哭过闹过之后，崔莹决定要做一个坚强的玻璃女孩。 应该是从7、8岁的时候开始吧，然后也就开始完全的卧床在家了。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觉得，与其说很愤怒、很发泄，然后让大家都不开心，还不如把这一切就是自己忍耐下来，然后给大家一个快乐的自己。 崔莹说自己之所以能够振作起来，要感谢妈妈，是妈妈那淡定的笑脸，让她懂得了生命的含义。 我妈妈是一个非常乐天、非常开朗的人，我有时候真的觉得，如果要不是我妈妈在的话，也许我也会成长为一个很悲观、很绝望的孩子。看到妈妈的笑脸，然后看到家人的笑脸，我就会觉得心里面充满了阳光，有生活下去的勇气。 从那起，崔莹拿起了书本，在自己那间只有几平米的小屋里开始了刻苦的自学。 开始让妈妈教我一些拼音啊，给我读故事，然后让爸爸教我一些算术，教一些这些最基本的东西。 一开始的时候识字是怎么识的？因为你要读书要看报。 我是妈妈给我讲故事，我妈妈给我讲故事，然后讲一遍以后，第二天我就自己拿着书看， 然后回想着妈妈讲的内容，然后就这么一个字一个字认下来了。 看到女儿越来越坚强，妈妈心里边有说不出来的喜悦，每天都不厌其烦地为崔莹讲故事。 耐心地给她讲吧，高兴。 高兴，每天都讲吗？ 每天都讲，每天最少讲两三个吧。 崔莹听得很认真，记得也很努力。后来为了进一步练习读写，他甚至翻烂了四本字典，有些字的页码他都能够记下来了，一翻就能找到。 后来呢，我就开始想自己写一个童话故事，但是那个时候我就发现了，我每写一两个字都要查一次字典，然后我就放那一本字典在身边，然后写几个字就翻一遍，到最后以至于到了就是想翻什么字一手就能翻到，都不用很费力的去翻了。 哦，对，练成这种绝活了，想查哪个字儿，哗一翻就翻到了。 翻到。 而在这个漫长的自学过程当中，崔莹的写作能力也渐渐地凸显了出来。 后来我就开始越来越喜欢写东西，因为我也很喜欢音乐，有的时候听完了音乐以后有很多的想法，我就把它记下来，记下来以后呢，觉得实在是看着挺不错挺满意的，我就会投递出去，然后尝试一下吧。 你还记得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文章变成签字的时候那种感觉吗？ 当时我记得，因为那个时候是订的那个周刊，拿回来了以后，就是正好我妈妈要上班要走的时候，然后我突然就翻到这个，我就给我妈妈叫回来了，我说您看这个，我写的这个发表了，然后大家都特别高兴，觉得自己的努力自己的想法被别人认同了，这是一件很令我高兴的事。 这件事情对崔莹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使得她在自学过程当中更加努力更加勤奋了。就这样日复一日，崔莹努力地在增加着自己的各方面知识，但是有一件事情却始终让她特别的遗憾，那就是她从来没有在一间真正的教室里上过课。 因为在我6岁之前的时候还能行走的嘛，所以那个时候还是有上学的希望的，但是就在我6岁，因为到9月就可以上学了，但是就在9月之前我又一次骨折了，从那以后就再没有行走过，所以我觉得我与学习这个机会是失之交臂的。那个时候回想起来真的觉得很遗憾，为什么非要在这个时候骨折，为什么不让我尝试，为什么不让我有一次能够走进校园的机会。 这一连串的发问让我们感受到了崔莹对于上学的渴望，然而看看自己无法行动的双腿，上学似乎又是一个遥远的梦。但就在2004年的一天，事情有了变化。 如果骄傲没被现实打开。 那么刚才您听的是崔莹故事的上半集。咱们说到6岁以后呢，崔莹就再没下过床，但她在家识字读书，还发表了文章。后来啊，她不仅上了学，还成为了品学兼优的中学生。中间她究竟付出了多大的辛苦呢？我们继续在故事当中寻找答案吧。 2004年，一个人的到访让崔莹与梦想无限的接近。 那是在2004年2月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建外街道办事处的一位高阿姨，她来到我的家里，然后跟我说，现在呢，他们和朝阳区的区餐点和区教委要举办一个送教上门的活动，也就是像我这样不能上学但是有上学渴望的这种孩子，可以满足他们的上学的愿望。当时是聘请那些退休的老师，然后上家里面来教，我就非常有幸的成为了第一批的学生之一。 这回终于有学上了，虽然课堂还是在自己的卧室，但是将会有老师来专门教自己。每次想到这儿，崔莹都会兴奋的睡不着觉。 第一次上课的时候就觉得挺紧张的，也挺忐忑的，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够学好，但是学过了以后我发现还是挺有趣的。 那么跟自学比起来，有老师带领着你一起在这个知识的海洋里飞翔，你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我就觉得好像如鱼饮水了吧，一下就有了方向，有了一种规律。 而在了解了崔莹的实际情况之后，老师更是为崔莹制定下了一个宏伟的目标。这个时候崔莹还不知道自己即将要完成一项艰巨的任务。 老师在看到我第一眼的时候就是和我聊了聊，然后当时就决定说咱们要一起努力，我也努把劲儿，你也努把劲儿，然后咱们就用一年的时间把小学学完了。 这难道不是天方夜谭吗？对于一个从来都没有上过学的残疾孩子来说，一年完成6年的学业，崔莹心里边有些犯嘀咕。 一开始的时候有点忐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完成这个任务，但是学下来以后就发现没有什么难的，什么困难都可以克服的。 那个时候每天学习多长时间呢？ 每天是上午上2至3个小时的课，然后每次上课就学习一个单元的内容。下午呢就从下午3点左右一直到晚上10点，就一直是写作业了。 咱要写那么长时间的作业， 因为上课上的内容是一个单元的，作业也就是一个单元的。 从来没有觉过叫苦叫累过吗？ 没有过。一开始的时候，就是第一两天的时候，的确是觉得挺苦挺累的。但是又当我就是把所有的作业做完了，精疲力尽的倒在床上的时候，我会觉得心里面很踏实。因为我觉得我又战胜自己了，我又向成功迈进了一步。 毕竟那个时候崔莹已经16岁了，这个年纪才上小学，如果不加班加点，怎么才能赶上同龄人的学业进度呢？而在这个挑战自我的过程当中，崔莹也变得更加的自信了。老师说用1年完成6年的学业，他呢倒提前完成了。学到第9个月的时候，他要求和其他同学一起参加学校的毕业考试。 然后我们同步参加了毕业考试。 考试的这个考场，你的考场是在什么地方？ 就是在家里。 那谁来监考呢？ 就是我的那位教我上课的周老师，还有一位在学校里面的刘老师，两个老师一起监考。 就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考场里，崔莹仔细地答着每一道题。这不仅是一次对他知识储备的考验，更是一次人生的考验。 交完最后一份答卷的时候，你心里是一种什么感觉？ 我心里就是心花怒放啊，真的觉得这么久的努力没有白费，然后就好像背了很久的沙袋一下子卸掉了一样，心情如燕。 考完了，崔莹交出了答卷，同时也交出了这9个月身心的疲惫，而最后的考试结果也证明了崔莹是一个生活的强者。 最后的结果就是在9个月之后的小学毕业考试上面，我和在校的2名同学一起得了并列第一。 是那个同学是正常孩子是吗？ 是的，他们两个都是正常的在校学生。 能够取得这么好的成绩，让很多人都感到意想不到。而让崔莹更加意想不到的是，就在这之后不久，他居然走出了家门，来到了学校，亲自领取了自己的毕业证书。 因为之前老师还有校长就跟我说过，想让我去学校参加毕业典礼，因为我已经将近10几年了吧，没有出过屋门了，所以那个时候也是有点担心，不知道成不成。但是呢，大家都在劝我说你去吧，这是多好的一件事情啊。后来我就觉得我是应该和大家在一起，所以那天我很早的我就起了床，然后坐在轮椅上，由4个消防警叔叔把我抬下去的，把我推到了学校里面去，一起和全校的120名毕业生一起参加了一次特殊的毕业典礼。 一个个梦想的实现，让崔莹深深地感受到了战胜自我的那种幸福感，而她的故事更是引起了大家对崔莹的关注。 那次是北京社会报的总编记者，还有北京市福利彩票中心的主任，他们以前在家里看望我。北京社会报捐赠给我一台笔记本电脑。 福彩中心为你捐了多少钱？ 8000元。 这些帮助让崔莹感到自己在前进的路上并不孤单，除了爸爸妈妈，还有这么多好心的人在陪着她。然而面对这些物质上的捐助，崔莹首先想到的却是能否来帮助其他的人。北京社会报总编室的主任安先生向我们介绍说， 崔莹呢，这个小姑娘不仅爱学习，还很懂事儿。当时我们决定捐给她8000块钱的时候，通知的时候，她第一句话就是说，比我困难的人还多的是，这个钱能不能转给别人？她当时就决定拿出其中的1000块钱来捐给儿童福利院的孩子们。儿童福利院呢，很感激，特别这个开了一个这个荣誉证书，颁发一个荣誉证书，让我们今天给带过来。 正是因为崔莹的做法，才使得别人对她的关心和爱在她这里没有止步，而是继续得到了传扬。 因为我觉得社会上这么多无名的好心人帮助了我，他们这些爱心都是不求回报的，所以我也希望把这份爱心传递下来，这样的爱心才会越来越多，才会让人间充满爱。 崔莹的生命似乎在16岁以后像一朵花儿一样灿烂地怒放着，如今她更幸运地成为了建国里中学的一名学生，有4位老师定期上门教课，帮助她继续完成读书梦。 就在那天我拿到小学毕业证书的同时，我也接到了建国里中学的录取通知书，所以从那天起我就正式成为建国里中学的一名初中学生了。 那你现在也是在家学习吗？ 是的，在家学习，然后有在校的老师每周过来辅导。 现在参加过学校的考试吗？ 每次都会同步参加的。 那能跟我们汇报一下你的学习成绩吗？ 每次考试应该都在学校的前一二名吧。 学习成绩这么优异，如果再能看好脆骨病，那么崔莹就真的能够自食其力地去生活，将来也可以赡养他年老的父母了。说到这儿啊，还真有一个好消息，前不久呢，有一位好心的崔医生在知道了崔莹的故事之后主动找上门来，因为他曾经为一位12岁的男孩治好过这种病，这一次他要免费的为崔莹看病。 我叫崔先铎。 那这次到崔英家来是做什么呢？ 这我跟自己配置的药，对，中药。 就是这次是来给他送药，是吗？ 送药过来的，对对，送药， 看到这么多好心人帮助自己，崔英说他实在是太幸运了。也许得上脆骨病，成为了玻璃女孩，让他的生命添了一抹灰色。但是这么多人的爱，帮助他重拾信心，勇敢的去创造人生的奇迹。 我觉得我目前的状态，首先一定是很幸福的，其次呢，我也是很幸运的，得到这么多人的关心，所以我希望能够把这些感动吧，化作动力，然后能够今后走得更好，能够多为别人做一些事情。我觉得生活方式和心灵的空间是两码事，虽然我的人寸步难行，但是我的心可以周游世界。 那么以上是今天的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是由孙畅为您编辑的。那么在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来插播几条预警。北京市气象台今天8:40发布暴雪蓝色预警信号，目前北京市大部分地区已经出现降雪，预计到今天夜间呢，大部分地区仍将有大雪，西部北部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雪，请您注意防范。 另据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刚刚从首都机场得到的消息，受降雪影响，目前首都机场一些航班已经被取消，部分出港航班有半小时左右的延误。 具体来看，那么截至8点，国航已经取消北京进出港航班36个，包括 CA1115、CA1145、CA1231、CA1255 等，涉及到北京到呼和浩特、太原、西安、合肥、郑州、深圳、长沙、杭州、大连、哈尔滨等航班，提醒旅客关注天气变化和往来的航班动态。 有关其他受降雪影响的情况呢，也请您继续关注新闻广播稍后的其他节目。 节目最后来公布今天互动环节的答案，正确答案是小雪，那么恭喜手机尾号1026、手机尾号1026的听众，您将获得印有北京新闻广播标志的旅行杯一个。 到这里，今天的资讯早八点就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编辑康立波，主持人江宁、加持，感谢各位的收听。 稍后您将听到由腾欢、赵龙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 明天再来一起品味北京的资讯早餐吧，明天再会。 再会。 将收听的是整点快报。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听听 FM， 哇哦，全世界的广播这儿都有。